他们呀、啊，高端设计还免费，17件家具、6件家电全部送。 请拨打400-8764-888，一号新家装修真省心。 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假如给我3天生命。我定与你旅行疯狂，吃喝玩乐全程护航，缠绵惊险但说无妨，年轻不曾说走就走，老来何以话说当年。 FM87.6 吃喝玩乐大搜索，等你不羁。 17:05，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吃喝玩乐大搜索正在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夏明。 下班路上的朋友大家好，我是王维。 哎，今儿路上呢稍微有点堵，但是今儿咱不开着车去，咱还是坐地铁啊。 是的， 沿着地铁沿线。对对对，五号线。 来说一下咱们上周说到哪儿了。 哎呀好多啊，从宋家庄、刘家窑、蒲黄榆、天坛东门、瓷器口、崇文门、东单，咱说到了灯市口。 说了 该说东四了。 是的 啊，也有的朋友好早就给我们发这个微信说，封装你们可能漏了一个啊，有一个开了十几年的小馆子，家风湘菜馆，毛氏红烧肉和剁椒鱼头，一做就是几十年，相当不错。 哎，发信息这位朋友是老钟叔，给咱们送了一封鸡毛信。 哎， 消息树 真好啊。来吧，今天呢咱们请来的两位嘉宾也是大家非常之熟悉的原美食地图上菜导演错错赵雪莲赵导。 大家好。 哎，还有一位是北京社科院满学所的博士后，会玩杠老北京的休闲生活的作者杨元老师。 哎，大家好，我是杨元。那个明明你下次把那杠后的就去了吧。 杠 新书了， 不是， 就会玩就行了 、哦、干嘛还要杠一下呢。 你这书名越来越长。 就是 啊，关键我念的有问题是吧、说会玩就能找到你了。 是 啊，挺好挺好。来吧，咱就直接直奔主题吧。 啊，东四。那我先说一个啊，比我岁数大的一个馆子。 比你那也没多少年 啊，就跟你一样大嘛。 差一年不到100年。 就那个阅兵饭馆。 哦，阅兵啊、 对吧，那个全国应该是第一家那个个体餐厅吧，私营餐厅。 全国第一家有执照的个体餐厅。 80年代的。 咱们不说没执照的。 因为我那天说那个这餐厅，然后有一个人跟我讲，他说上海还有一个1980年就开了。 哦、 然后 这是1980年。 那可能分月份吧、然后后来我说那我们这有执照，他说那就不吭声了。 你去他们家吃过吗？ 吃过啊。 我去过2次，我就看人特别多，我这最后就 阅兵边上还岳仙也是他们家的， 跟他我不知道啊， 都是翠花胡同。 你跟他说，你说你要吃饭，他就跟你说你去隔壁，他就告诉你了。 哦，没关，那原来他们服务员以为你找人呢。 哦，这个阅兵你算东四是吗？ 他可不美术馆东四，对吧？ 行吧，这 东四那一站嘛，东四那一站往西一走，第一个路口， 也算 好，因为这饭馆离我家特别近， 是、 我们走过去，我们有时候就不知道吃什么就买，就去他们家。然后呢，他们家的菜有一个特点，就是我觉得堂食比打包回来的好吃。 对。 他那个 因为一旦凉了再翻热的话，可能味道就不 对。尤其他那个就是蒜泥肘子， 对， 你个虽然是凉菜，你打包回来好像就蒜味会更重一点。 而且你捂了一路了之后，你打开一屋子全是蒜味。 对。 然后他们家我们每次点的那个有一个炸鱼球。他把那个鱼肉可能剔下来，哎，对，炸一小鱼球，小孩吃特别好。然后还有那白菜，就是炒白菜，我觉得也特别好吃，面筋扒白菜。 特别高兴，就是。赵导今天是以菜为主了。 哦， 他们家没包子。 是这么回事。 他们家没有包子。 也没饺子。 就是米饭。 主食就是米饭嘛。 而且、 有一个五丝桶。 五丝桶那不算馅儿吧。 那是什么桶饭吗？ 不是就是那个就跟那个。 有点像那个春卷似的。 春卷似的。 但它不炸，它是那个有一个面那个鸡蛋和的那个面片儿，然后里面卷有那个胡萝卜丝啊、就各种丝啊。 5种丝嘛。 那算主食吗？ 不是菜。 啊，对，那算。 但是你要是先上的那个菜，你后面你也吃不下去了，那挺瓷实的呢。我也就吃一盘。 他们家的菜量就是着实。 对， 是吧？ 而且就是，其实我觉得他们家有一个， 特点啊，就是家常菜做的特别好， 对， 那个给的量足，实惠，而且呢味儿也比较好， 口也比较重， 也不算太重吧，但是呢，我觉得也有点菜不合适的时候，就是你点一些大菜， 比如 说鱼虾了呀，他就做的没那么有觉得那么期待，是吧？他主要就是肉类特别好，处理的特别的，反正合北京人口味， 是， 我就觉得他那蒜泥肘子真的是几十年都没变，一直是那个味儿。 还有那锅塌豆腐盒，锅塌豆腐里头不是有那个什么，让上馅儿，然后外头拿鸡蛋一包一塌，再拿汁一烧，还是确实是过去那个老味儿。你说80年开的馆子，其实就是那个年代最流行的这些菜。 真的， 对， 一说这个我就想起来，好多年前，然后我跟我们同事一块儿去深圳采访，就是，北京人，但是在深圳创业，真的就奠定了未来要做这个节目的基础。因为采访那个是一个老爷子，在深圳开了一个饭馆叫北京饭店然后去采访的。后来我跟他说，我说您怎么在深圳开了一个北京馆子？说呀，小兄弟，你不知道，我在北京我也开饭馆就做北京 深圳饭馆， 深圳饭店。 不，他就到深圳开就叫北京饭店然后当然里头的装潢啊，就是相对有一些老派了但是呢，一看就很广东但是做的那些东西一看就是北京的包括烤鸭呀，包括就是北京的一些传统的小吃真的特别好 深圳也能做烤鸭？ 能啊， 当然有啊。 为什么不能做呢？ 他们不是说那鸭批然后运过去然后怎么怎么着的？ 你可以运呢， 可 以买 啊， 这东西现在又不是物流那么发达。 对，主要是物流发达了。 来接着说吧。 就是他们家这个阅兵这个菜馆的这个感觉，我觉得就是特别是就是80年代前后那感觉。然后我就是每次去他们家吃饭，我都想着那个当年那个有这种电影场景是什么呢？ 小小德月楼。 不是，吃他们家的菜呢，边上开着那个收音机放刘兰芳说的杨家将。是不是就是那个年代的那个感觉？ 可以跟老板建议一下，回头把这个项目加上。 那版权怎么算呢？那应该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是吧？ 不，这个你想多了，没关系，没关系没说嘛。现在自打咱们说了，咱们这个节目在很多公园，人家当公放一块放了，所以小胖现在特喜欢在他们家那边逛公园，特别喜欢，对啊， 真的真的， 而且特爱尾随老头老太太，特喜欢 跟着听节目是吗？ 是，因为您比如说他休息不上班的时候，然后前面经常有老头老太太，因为手里拿一话匣子在咱们公园里散步啊，遛弯啊。听的都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这多好， 对对对， 是 真的，十个里边大概有七八个都是听咱们节目的剩下那两个呢，就是自己不知道调了一个戏曲的频道还是怎么回事，自己下了点什么反正就是听戏的其次就是听吃的 真的我还是必须得5点到7点中间上公园逛还能看到这个景。 对 对啊， 我明天试试 比你们那儿播出的那个收听率高吧？ 是。他们得方便，那一话咱拿走，电视你带得走吗？ 不，这得两说着。我还跟小胖说的，尾随归尾随啊，别人家没听戏曲的，你非拍，调876。 对，这招好。 说回阅兵啊，其实我对阅兵就是挺有那个。就是神秘感的，我觉得就是原来我看了一个公众号里边写的，他是以一个卤煮的老板以他的打小开始的故事一直写了一个连续的记载说上学呀，包括那个时候特殊的一些时期，他们就那个特殊的一些环境，有好多人在里边吃饭，那可不是一般人能去的馆子。 对， 就过去呢你到那里边比如说谈个事儿啊，借个钱，那都是大买卖，到那边都是约在那儿见面然后我就说哟，我说这挺厉害的，然后就一直琢磨着，我说他是从最开始的时候一直到现在这菜单都没怎么变吗？就是这么老几样吗？ 他应该还是有变 化 的，那 个变化不是特别大， 不，他就是因为他30多年快40年了他这个是有变化，但是变化不像很多现在时尚餐厅那种变化，对吧？他是循序渐进的变对吧 而且你说那个那时候过去确实是因为缺乏公共空间，所以谈事儿能到饭馆谈，那都是肯定能吃起饭馆的，首先得有钱。 对。 对吧？那八十年代的工资就那么多，吃顿饭十几二十块，那就那叫相当贵了。 对，顶级了。 对，那可不是？那你说你去那一些大饭馆，你还得等座，对不对？那就是阅兵这种地方就比较合适。 好啊，这是一个特知名的老字号了。 对， 不算老字号，这老店。 老店了。 对对，老店。 嗯，好。接下来还有别的吗？ 很有名的也算， 很有名的。 一般外地朋友来，我就带他去吃那个。 是感受一下。 就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意义啊。 对。 就这个确实是头一份。 对 的。 对吧？ 对 啊，这再不再说一个越南菜。 哦。 啊，苏苏。 跨得过。 哦， 苏 苏 啊。 不就是那个隆福寺医院那附近，再往北吧，我记得是。胡同里头。那我第一次吃这个越南菜就是他们家。我其实我平常我对越南菜就一般。但是就他们家当年给我留下一个比较好的印象，当年我记得吃的那个虾肉那个春卷儿，包括什么折腾牛肉啊等等，我当时觉得都是还不错，但是到其他别家 就吃不出那味儿了， 吃不出那感觉来。当年还是在那胡同那个老房子里的那个，就大概十年前吧，不是有十年，反正七八年前，那时候就觉得吃这，那时候也流行在这种胡同老房子里吃一些外餐，也不贵，然后那种感觉，就那个时候比较流行的感觉，但是现在一直都 现在也挺流行的， 但是多了，不像那时候那么新鲜， 哦、 对吧？在一个老宅子里用一种比较现代的方式对老房子进行改造，然后吃的是这样一种既熟悉但是又陌生的东西。你说折腾牛肉跟那个春卷，你说跟西餐跟中餐之间那个对比没？反差没那么大，但是 越南的这几个都是主打的 啊，对对对对，但是那时候刚吃头一次吃， 是 吧？维哥你得是吧？原谅我当初眼界有限。 其实这个苏苏这个店的老板好像是和一个喜悦泰餐是一个老板 啊。 那个我老家的喜悦泰，他们做越南菜的和那个泰国菜就非常讲究的，而且里面的厨师都特别帅。 又来了， 然后他们家做咖喱特别。 错错终于回来了， 真的老病又犯了。 说了三道菜之后，就开始奔后厨了。 确实挺帅的。 哦， 而且我记得他们家还有一饮料，当时就是没喝出来什么东西做的，是其实他们说那成分里有辣椒，但是其实并不辣，然后喝起来特别清爽。好像就是去年夏天这时候，很好喝。 哎。越南那边不都是姑娘长得好看吗？小伙子也那么帅啊！ 不看姑娘啊！ 你想，那么漂亮的姑娘生下小伙子能差吗？ 关注度不一样。 哎、 你想，他动不动一来就奔后厨，哪个大姑娘在后厨？ 也是， 对吧？ 跑堂都没看着是吧？ 嗯， 他没关注度不一样， 关注点不一样。 好好好啊！这是苏苏。 然后东四那儿，我说一个。小店吧，在那个物美超市，就是麦当劳物美超市后头，那地铁站一出来有一条面总，就是做小面的，但它不是重庆小面，它做的是什么肉酱面呀、肥肠面呀、那个四川凉面，它是那个偏乐山的口味儿，然后里面还有乐山炸串儿，我昨天晚上刚去的，昨天是孩子刚下完课，然后呢就在那附近上课的，就是吃，赶上一大雨，本来没想吃饭，这躲雨，然后 大雨拍子给拍住了， 又吃了一顿，然后那个特逗，那个我们坐下以后，点了他就坐下了，然后就后面就排长队，特别长的队，这怎么那么半天都不动啊？我就绕过去一看，两个外国人在这点菜，然后我就在那看，我想这外国人怎么点肥肠面，那个。肉酱面，四川凉面，这怎么解释啊？我就看那个点菜那小姑娘急得满头都是汗，就 noodle noodle， 但是前面有很多肥肠 noodle， 四川凉 noodle， 然后两个老外长得也挺帅，高高的，然后背着包，然后指半天，后来就看图片吧，可能是选了肉酱面，他们可能以为有点像意大利面似的，因为面嘛上面 是 那个肉酱。 是是 是然后我本来想等着看那两个老外最后吃什么，后来没等着，雨小了，我们就赶紧走了。然后他们家那个有一个炸串，炸那个牛肉串还是挺好吃的。它和咱们北京那烤串不一样，它是炸出来的，炸完里头上面它那个肉本身是腌过的，然后炸完以后再撒点料。 啊，但是他一个四川的小馆子，然后里面卖酸梅汤，然后那酸梅汤还是挺有意思的。那酸梅汤的杯子上还写着一段话，说贾宝玉挨过打之后，醒来第一句就要喝酸梅汤。 嗯， 啊，还写了这么一句话在那个杯子上面。 哦， 嗯，我觉得那个店如果没有什么特别想吃的，我觉得他们家还是可以的，肉酱面还是挺好吃的。 嗯， 就是一般的男生一份肉酱面是吃不饱的，一般就是点一个肉酱面，点十个串儿。他们家串儿十个起点，然后再点一个剁，就是小米椒凉粉儿就差不多了。我还见过有一次有一个人点了这些以后，还点了一个酸菜鱼面。 嗯 嗯， 都吃干净了。 我、 嗯、那个人是比我能吃。 嗯， 他坐我对面。我就吃了一肉酱面，吃了一个米粉，那个就是那个小米椒凉粉，还吃了一小碗小份的凉面。 嗯， 我就吃了三样，喝了一酸梅汤，他比我还多吃了一个酸菜鱼面。 嗯、哦，你们俩面对面，然后一直， 对， 吸溜吸溜的。 对，然后他好像也没太好意思看我，但我一直在看他。因为他不知道，明显是不知道点什么，他是看我点什么，他又点了什么、 哦嗯、 然后感觉上来以后没饱，然后又点了一个面。 嗯，就跟一说这，我就记得有一次那个应该是去年了吧，去年然后年底的时候去王刚波吃饭。 嗯， 然后后来服务员就在那儿一直挠头，因为有一个外国朋友然后在那儿要吃火锅，然后挠头怎么点都不知道。 嗯， 人家因为外国朋友一直 This is what? This what? 全是 what、 啊、 然后服务员完全不知道怎么解释、 啊、 尤其你比如说内脏类的 啊，对对 对, 对 这怎么说， 对 对吧， 对， 是你要点个辣的 啊， 还是点个清汤的， 对， 怎么说， 对， 不知道。后来服务员就用恳切的目光看着我，后来我 觉得您会 服务员结账。 哎呀，耿直哥。 张泽辉也问了，说隆福寺大槐树烤肉还好吃吗？ 我、哦、这个就回答了好多回了，因为原来跟孙涛一块录过那个大槐树烤肉、 哦、 是在16年初的时候，春节前还是春节后吧， 嗯， 然后录完了之后没播出，自己想吧，是吧，我就不多说了， 那说明还可以是吧？ 啊，是吧？反正那你可以问孙涛 哦， 是吧？ 哦， 嗯，不是因为录的， 你们吃的感觉如何吧？ 就是不够好 哦， 就是不够好， 没那么好， 所以就 我以为你要说吃饱了 啊，当时吃饱了，吃饱了，吃饱了，吃饱了之后还喝了杯咖啡消消食呢嘛。 哦 啊啊！我觉得那他们家唯一觉得特别好的就是那个裹鸡蛋炸的馒头片儿。 嗯 哦， 嗯， 对啊、 嗯，对。不过在此呢，也得跟很多的听众朋友解释一下啊，比如说像。沈包括文涛都问到了，说为什么在网络上听不了我们的直播的节目，我们的编辑呢、 嗯、 也专门为这个事询问了一下，那得出的结果呢，就是我们的听听 FM 呢将会在8月13号的下午的15点一直到14号的下午的15点那基本上这24小时的时间进行网络的升级，所以暂时是没法收听直播包括回放、 哦， 因为这个就是网络的嘛，嗯，所以大家如果要是说，比如说在车上收听啊， 嗯、 或者什么，这些都没什么问题、 嗯， 但是通过网络的可能会受影响。 哎呀，耽误。 为了听咱们节目，还必须得在5点到7点开车。 不是，你也可以配一话匣子吗？也有到公园遛弯的吗？ 今天去公园遛弯，估计可能听的少了， 嗯， 听不着了吗、 啊？不是，您拿收音机有什么听不着？ 收音机可以。手机差点， 对啊， 好像大爷们拿的都是手机。 不，你尾随的都是时尚大爷是吧？ 来吧，咱们先进一条广告，回来接着说啊。 我说老同学，你这工作加薪，孩子成绩好，新房也装修的漂亮，哪样也没耽误啊。 你过奖了，我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有更多的时间工作和辅导孩子。 是吗？把一号新家电话告诉我。 你记好了，400-8764-888。他们呀，高端设计还免费，17件家具、6件家电全部送。 请拨打400-8764-888，一号新家装修真省心。 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是看心情，和看爱好，玩要态度，乐出逍遥。吃喝玩乐大搜索，引领年轻人的不羁生活哲学。FM87.6，吃喝玩乐大搜索。只为等你，一起出发。 今天咱们的吃喝玩乐大搜索继续沿着地铁五号线从南往北的捋这些好吃的、 嗯、 而且我们到了越来越接近美食的集中地了。 对 对 对, 对， 因为东四像我以前，因为我跟博士一块交流过，我以前看过的某本书， 嗯， 那本书上就说嘛，就是北京就是原来在老城区的时候、 嗯、 因为它分内城外城嘛，隆福寺是非常热闹的一个地方，类似于现在的三里屯。 嗯， 哦， 所以那边除了比如说有一些杂耍啊等等这些以外，包括吃饭的地方也很多。 对， 包括你说你要到那儿、 嗯、 比如说吃个面啊、 嗯、 吃个汤啊等等，这些都在那条街上。 对， 像以前来过咱们这节目那冯怀珍老师、 嗯、 他九十年代七十他从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一直在隆福寺小吃店， 那四大小吃店之一嘛。 对、嗯、而且那个他跟我讲以隆福小吃店为中心，北到哪条街我记不太清，我帮他写过这个资料，就挺大一块地儿。 对， 一共有十八个饭馆，全都归那个冯老师他管，不是管店啊，管电灯。冯老师还当过一阵 电工。 对，当过一阵电工。嗯，因为烧饼烙得好，就让他当电工了。 九十年代那个龙， 但是你还不，你没说清楚。 嗯， 人家冯老师是持证上岗的， 对对， 人家 是电工证， 电工证 烙的烧饼， 那你艺不压身啊！ 哎、 啊、 我的天， 嗯， 对， 厉害。 然后那个龙福小吃店呢，很多的小吃后来不就分散到了什么白魁老号啊？你在那儿也就好多地方就、 嗯、 后来那个博士也老说什么报国寺。 哦， 护国寺， 护国寺 小吃店啊什么的。 不，护国寺小吃店不是，护国寺小吃店是西城的， 嗯、 那个隆福寺小吃店 是 东 影公司，但是品种很像嘛， 嗯， 品种特别像， 嗯、 都是那个老小吃几样、 嗯， 有一些东西现在很难吃到了，什么姜汁排叉这些东西、 嗯、 就很少见。然后呢，那个但是在那一圈也留下一些老的那些小店， 嗯， 像那个曾盛奎、 嗯、 就在隆福院，隆福院北边，对对对。 嗯， 后来我发现他在我们家后街开了一家 啊， 对，那个分店。然后那个曾本来我就想去吃那糖油饼，结果我八点吧进的门，就我一问那个伙计说没有糖油饼了、 嗯、 然后我就眼看着那个楼里头还剩一个白油饼，我后面还排了仨人，然后我说那就来这白的。然后他问你确定吗，我说确定，来这白的。然后他那白油饼给我装，后面人就走了，其实都是奔着油饼去的，就散了。然后我就吃了一个白油饼。 哎，我看你朋友圈里发的除了白油饼之外你还单点那是豆腐脑。 那豆腐脑、哦、那个小哥说你这油饼够吃吗，我说不太够。他说你吃包子吗，我说我就想吃糖油饼。 哟， 他说那个 这真是 那 改口了。 对我我今天特别想吃糖油饼。他说那你怎么办，我说那要不我就来个豆腐脑吧。后来那小哥说那个豆腐脑也就剩个底儿了，我说那给我吧，别给后面留念一下。然后就给我盛了一底儿，因为剩了一底儿，然后那条卤全交给我了、 嗯、 给我齁的。 你去哪儿都是抄底儿去了、啊、 是上礼拜你不是就排队抄底儿来着吗， 就是买的包圆、 啊、 我还给人留了半斤、 啊、那个是买的退票，那个是买的退票、 啊、我还给人后面人留了半斤。后来那太咸了，我就把那个油饼撕碎了蘸那卤吃。 行嘞，油饼咱先说到这儿，一会儿咱们再找找东四有什么好吃的。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我说老同学，你这工作加薪，孩子成绩好，新房也装修得漂亮，哪样也没耽误啊。 你过奖了，我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有更多的时间工作和辅导孩子。 是吗？把一号新家电话告诉我。 你记好了，400-8764-888。他们呀、啊、高端设计还免费，17件家具6件家电全部送。 请拨打400-8764-888，一号新家装修真省心。 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喜欢一种声音，是夏季微风吹动青草的声音；喜欢一种美景，是夏日雨后显现的七色彩虹。别让炎炎烈日阻挡你出行的脚步，蒙蔽你发现美的眼睛。 北京电台携手8达岭奥莱温馨提示，现在就出发，收获夏天的每一种快乐吧。8达岭奥莱周末出游好去处，万金品牌精品始终超低折扣，让您和家人享受国际级的购物体验。京藏高速陈庄出口即达8达岭奥莱。 一家一团去旅行，众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分密，专车专导，服务专家，全家出游就选众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0-9898，或登录众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个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第一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第一个国家人才特区，和时间赛跑的中国硅谷。改革开放四十年特别报道，中关村故事，未来已来。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棒。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我们来请出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张焕岳老师，为我们介绍一下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张老师您好。 哎，主持人你好。 哎，您好，下午好。现在北京的天气啊，好像不太好确定哈，一会儿有雨呢，又有点闷热，一会儿太阳又出来了。最近几天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呢？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呗。 嗯，今天这个天气就跟你说的一样，上午还阴森森的，有些地方下了小雨。 真是。 中午天气得打开了，今天这个气温还比较高。好多地方都32、33度，中心城区这了，你像海淀这个地方是34度多。 哦。 因为天气还是比较闷热的。现在看来这个雨是要下的。那么现在在这个门头沟、房山啊，像昌平、延庆这些地方，这个降雨已经开始了。这个降雨云团是一个阵雨和雷阵雨的云团，它向北偏东方向移动，预计在19点前后就会影响到大部分地方。也就是说，从19点前后左右，这个大部分地方会有阵雨或者雷阵雨天气。那么这波降水呢，看来能持续到个12点钟，它会给大部分地方呢带来5到15毫米左右的降水。东部地区看来要大一些，像这个大兴、通州、朝阳部分地区，还有这个平谷、密云、顺义，像这些地区可能要大一些，像30毫米左右，那么局部地区甚至还有50毫米左右的降水。那么现在看另一波降水在明天的凌晨前后这个开始，3点钟左右吧，到明天的8点前后这个降，还有一波比较强的降水。那么这一波明天凌晨这波降水啊，它主要是影响到东部、东南部这些地方。那么这就是今天中午我说这个台风摩羯啊，它北上这个台风槽带来的这个降水，它在局部地区这个降水很可能会也是比较大，甚至短时间的一个强降雨也会出现啊，甚至还会伴有6、7级这样的阵风。虽然是这样的情况下，看来对明天早晨的早高峰，但大部分地方看来影响不是太大，尤其是在东南部，像这些地方可能影响要大一点。那么这个降水它不光影响到北京，就是这个台风槽，对于天津来讲，今天夜间可能将伴随着像暴雨，甚至就大暴雨这么一个情况。对于天津的局部地区，很可能有200毫米左右的降雨。那么对北京来讲呢，你刚才说的这个天气比较复杂，变化多端。那么明天白天还有一个小到中雨的天气，那么所以说局部地区的降水量仍然会比较大。是这么一个情况。那是对北京来讲，那么这个降水结束，看来得到18号的白天。就17号夜间还有雷阵雨天气，那么18号白天这时候北方的冷空气下来了，这个副热带高压也会东退出去，那么这时候啊，可能凉爽的天气就是秋高气爽这种天气就来了。另外我还是想说一下这个台风摩羯的影响。那么在北京的降雨比较大，刚才说的天津，今天夜间像河北的中部和东北部也有比较大的降雨，那么这些降雨包括河北的廊坊这一带哈，这个今天夜间的降雨都会比较明显的。那么这是它这些受的影响系统啊，受的这个摩羯受到摩羯的间接的影响。那么更加值得关注的是呢，在江苏、 安徽的北部、山东的西南部，像这些区域，今天夜间这些区域会有暴雨、大暴雨，甚至局部地区会有特大暴雨这么个情况。那么今天夜间，那么计划到这些地区的朋友一定要注意提高警惕，加强防范。那么随着这个台风这个摩羯进一步的西移北上，他们到了到河南境内，也就是说在明天白天这段时间，在山东的西部局地，河北的南部局地，也就是邢台、邯郸这一带，还甚至还偏南的地方，河南的北部，像这些地方，还有山西的东南部这些地方，有大雨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这个降水量很可能有些地方降水量要超过200毫米。那么明天夜间，它还会进一步的，它的影响还有进一步的发酵，在河北的中南部，还有河北的中北部、山西的东南部这些地方，仍然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大暴雨，这个降水量，最大的降水量很可能要超过300毫米。那么在15号白天，看来这个摩羯，当然它一个强度还会减弱，它又进入到山西，到山西境内，看来也对这些地方带来，就在像中南部这一带带来暴雨的到大暴雨的天气。我看这个降水量报的也很大，也有200-300毫米的这么个降水。那么进一步的再说一下，就是15号的夜间到16号白天，它又进一步的往西进。看来它的当然强度还会进一步的减弱了，又到了陕西境内，看来对西安这一带等地也会带来一个暴雨到大暴雨的天气。 嗯， 总体来说，就是从今天开始到16号，就是这个台风摩羯的这个影响的这个线路上，刚才我介绍这些地方，那么大家呢一定要注意加强关注这个在带的天气情况，是这么一个情况。主持人， 好的，好消息就是这一段风雨之后，哎，这凉爽的秋天就要来了，是吧？ 嗯，对，是的。 好了，谢谢您的详细介绍，明天我们再继续连线，感谢您，再见。 再见。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职场的自信，生活的温馨，朋友的欢愉，家庭的和谐，家味添活力，人生乐逍遥。同仁堂牌嘉味逍遥丸， 中国人保车险服务再升级，行车路上有人保，电动车骑行巡查为所有司机朋友提供交通事故快速处理、道路救援或车险理赔协助服务，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 再来关注一下中心城区联络线的路况信息。目前呢，护国寺街临静胡同的西向东，玉群胡同建国门外大街、文津街的东向西，天安门外大街、雍和宫大街、景山西街的南北双方向，南池子大街、王府井大街、东单北大街、南长安街的北向南的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多车行缓慢的路段。吃喝玩乐大搜索提醒所有的司机朋友一定要小心驾驶。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电瓶没电了，这个梗怎么破？ 简单，人保车险客户只需打开中国人保 APP， 绑定投保车辆，就能一键呼叫救援服务，还能实时查看救援车辆位置，师傅一会儿就到。 人保直销车险投保车损险可享全国范围道路救援服务，还有拖车、搭电、送油、换胎等更多服务。购买人保直销车险请认准以下途径：电话投保400-1234567， EPICC 官网、中国人保微信及 APP 均可办理。400-1234567。 本时段由创立110周年的交通银行特约播出。 2018年交通银行沃德杯广场舞大赛盛大启动，冠军奖金100万元，更有大量惊喜奖项等你来赢。即刻下载交通银行 APP 报名参加，详询各网点，投资需谨慎。2018年交通银行沃德杯广场舞大赛盛大启动，冠军奖金100万元，更有大量惊喜奖项等你来赢。即刻下载交通银行 APP 报名参加，详询各网点，投资需谨慎。 吃看心情，喝看爱好，玩要态度，乐出逍遥。吃喝玩乐大搜索，引领年轻人的不羁生活哲学。 FM87.6 吃喝玩乐大搜索，只为等你一起出发。 小鱼儿说了，说我爸爸出院啊，隔壁床有一老爷子就抱着一收音机啊，一直听咱们的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边听还一边睡觉。 这句话， 我们这么热闹的节目， 大哥，我跟你说，我发现一个，因为我就这个睡觉入睡有点困难，必须听这个听着什么东西睡觉。 嗯， 就是但凡那个，比如说评书啊，像说的不好的睡不着，替他着急；说的好的马上，因为你的这个精神马上就集中了，心就静了，就专注在这上头，就马上 真会夸人， 是吧？ 说咱节目好。 很多哎，我跟你说，很多相声名家、评书名家，他们都是这入睡的时候，就是我记得前些日子我听王玉波的评书，还说呢，好几位啊，这个男士都跟他说，王先生，我跟您说，天天晚上都是您陪着我入睡。王玉波说，您能不能把那评书俩字带出来？ 哎呦，感谢大家的陪睡之恩。 是，哎，不过一提这，我想起，因为周末这几天不都在外头直播嘛？ 啊， 然后看到了。好多的听众 啊， 去参加活动，然后其中有一部分还真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听众 啊， 然后其中我记得有一对儿，我觉得应该是结婚的，因为男士长得高高大大的，然后特壮，然后他爱人穿了一个防辐射服 啊， 应该是那什么的， 那肯定是， 但是哎肚子没显，我觉得三个来月吧， 啊， 应该没，那很幸福。然后当时那小哥看着我就说，威哥，那个我是咱车玩乐那个听众里那个叫什么什么名字的哦，我说好，我记得那个，就我上次发信息就说我那个我媳妇儿什么的 啊， 他刚说了一半，他媳妇儿紧劲儿，哥你别听他瞎说啊，我根本不是这样人。后来我只能跟他说，我说兄弟，对你媳妇儿好一点。 得嘞，今天咱们继续坐着地铁沿着五号线找美食，刚刚咱们一直是在东四这儿转溜，这个月光下的白毛黑猫啊说了，东四四条西口有一卤煮店，好些年了，说打他小时候就在那吃。还有 Ducky 也说了，曾胜奎的牛肉馅饼也好吃，虽然他们家装修一般啊，但是东西真的是哎，味道不错，每次去美术馆看完展览都要去他们家一趟，打包一些主食回家。刚刚我们还聊呢，就是在我们应该是父辈那个年纪，甚至再稍微大一点，那个时候约个会啊，遛个弯啊，就跟现在想年轻的孩子们去三里屯一样。 对呀， 都是约那儿， 不用那个那么大岁数， 不用 那么 大， 我都约过。 他见网友 啊， 还 没到见网友那个年代。 那只能说明你岁数大，说明不了其他。 维哥肯定也约过， 维哥肯定没去过。 哦，是吗？ 去那边是买盘的。 来吧，咱们接着在东四这儿还有什么遗落的好馆子吗？ 东四民芳。 哦，这个不用说。 大餐厅咱们每次好像 对 每次咱们都说 都说这个。 对， 哎，那个白魁 算，我觉得我给他归到那个张自忠路那一站了，对吧？ 哦，归那儿去了。 对，因为他下一站，然后往西就是张自忠路。 那这样，咱们就下一站吧。 对，那个博物馆说不说？ 可以说说， 对吧？ 当然要 说。 美术馆，对吧？美术馆咱们就不用，我觉得不用多说，提出来就行了。 对。 然后还有一个特别值得看的是仁义，仁义博物馆在首都剧场里头。那个花现在好像不用花钱买票了，已经都是免费的博物馆。美术馆也是， 好像也不收 钱。不，原来是有 美术馆不要票，拿身份证去登记就可以。最近有好多著名的画展。名字我也没记住，天天从那儿过，我也看。哎，那你说美术馆能看？那个北大红楼也是免费开放的， 对对对， 可以去参观。 是红楼的，反正每次去参观的人还是挺多的。 对对对， 而且那个我每天下班从那儿过嘛。回家从那儿过，老有那个，真的是几乎每天都有那个年纪大的人，就跟那个年轻人讲，这才是老北大 啊！对对， 这是毛主席在这儿当过图书管理员， 是 就讲啊，他特别明白这事儿。 原来我是老去仁义底下的那个书店里边 啊， 就他那里边有一些，那是在其他的书店你买不着的，全是剧本。全是剧本，话剧的剧本，等等等等，一套一套的，我们都是成套的买，买回去就琢磨怎么排，后来发现，哎呀，没几个能排的， 人太多 啊，是是是， 我们几个人串不过来， 对， 总共我们这个 对 话剧班子也就四五个 剧目， 演一幕啊，或者你精简， 精简都精简不出来，真的太，我们那时候排了几个，都是从所有的剧本啊，都是从那儿买的。后来我们到现在，我家里边还有几套呢， 嗯， 都是从那儿弄的。 不，你得说小胖他们那时候要求高。肯定那时候他们不是按人头分角色的， 嗯， 一定都是说，比如这台词有点少，这个体型动作要求太多。 哎、 你比如说演龙须沟， 嗯 啊，上去就直接小胖你演这个，下去救人的这个，台词太少，这个不行， 这就有代沟了。龙须沟我们确实没排过， 茶馆肯定排过吧？ 茶馆试图排过，但是排不下来， 太 难了， 太难了， 太 难 了。 太难了嗯，嗯，我们排的都是相对简单一点，几个人就能完成的。 雷雨， 雷雨也没排过，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 哦、 木偶之家、 哦， 这些我们都排过。 哦、哎、呀，可以啊， 那人 也好高的， 不是特别少， 可都不多， 相对少。 角色是不少， 嗯、 他们人少 啊。对 我们是找角色少的。 嗯 嗯，哎，朱莉说了，美术馆那儿有一家大槐树烤肉，还是不错的， 嗯、有说不错的。 啊，好吧、 嗯， 那你是可以问问孙涛嘛。 嗯，哎，但是说心里话，就是因为从美术馆再往后身走，那、不是就到了那个中戏了嘛？ 对对对， 哎、中戏，我就记得那个时候还是孙涛带我去的。中戏的边上有一个吃湖南菜的，不是吃湖南菜就是吃安徽菜的，反正他们家主打那菜就是臭鳜鱼。 啊， 因为我喜欢吃臭鳜鱼 啊， 就是哥去那儿吃、 嗯， 然后我呀，什么老五啊，什么、 嗯、 我们几个就真的还不错、 啊， 因为他是在那个平房里头嘛， 嗯、 弄得还有点意思、 嗯。 但是据说现在人家搬走了，那儿没有了。 您要是喜欢吃臭鳜鱼的话，就是您可以去试试百子湾有一个库香，我觉得他们家臭鳜鱼就特别湖南。 嗯， 你可以哪天去试一下。 我还是喜欢吃安徽的那种。 哦，你喜欢吃安徽口的？ 对对对对对， 真是众口难调啊。 湖南的菜呢，那当然也都很好吃啊。湖南菜里头我最爱吃的一款是它那个干锅鱼杂、 哦、 可以全是鱼杂，但是不要鱼子、 嗯、 因为鱼子吃多了我妈老说少吃鱼子，吃多了不识数。 啊，真的呀？ 就那么一说啊。 哦， 得嘞，咱们接着往北走。 啊、 张 自忠路啊， 好， 嗯， 张自忠路也挺多的。我写的第一篇美食文章叫《炒豆合作社》，那边就有一个炒豆合作社。十几年前那会儿就开始吃那个什么烤鸡翅啊，就是这类的东西。有一个串店坚持了这么多年，其他的基本都没有了。 嗯、 他依然火热啊，这确实是做的也不错。 嗯，他们家一直都挺好的， 嗯、 人气也挺旺。 嗯 嗯， 那个沪江香满楼， 哦 啊，装新的装修之后又重新上了。 嗯， 这我反正我吃上海菜就那么几个地儿，沪江香满楼，这个上海老饭店， 嗯 啊，还有哪儿啊？差不多就反正就这几家。 嗯， 但是他们家好在正餐的点儿，我天哪，他完全排不上位子。 但我觉得他们家那周末晚。上还行， 就你晚点去，七点以后。嗯、 对， 我是周末中午去的，一去门口、 哦、中午不行，中午中午人太多， 地儿都没有。 对对对对，他本来停车位就少，然后在人一多的时候，就真是 是 嗯，因为你这咱们说这二环里头停车确实是有点麻烦这个事儿， 嗯， 所以为什么要咱们要沿着地铁找呢？ 嗯 嗯， 然后那个魏家胡同中间有一个小院烤翅， 嗯。 他原来小院烧烤，现在叫烤翅了。而他们家那烤茄子、烤馒头片儿，还有炒那个方便面，我都是我最爱吃的。 还有炒方便面呢？ 哦，炒方便面还拿那个上披萨的盘，铁盘给你上。 哎，这个不错。 哎，炒方便面，我当年上大学，我们那个校区安排在固安，在固安的时候吃，哎，挺喜欢吃。后来20年没再吃过了， 嗯 啊、 哎，好吃 是好吃是好吃。然后我记得那会儿还再盖个蛋什么的，就确实挺好吃的。 加个蛋， 啊、 嗯加个煎蛋。 明明你都没吃过吧？ 啊，炒方便面怎么可能没吃过？ 哦，是啊，你看， 对，那都是拿来先垫肚子的。 对 啊，你先吃那个呀， 先点一个、 那 个。那 后面那些各种烤串，你还放得下吗？ 哎呀， 放不下呢， 太小看他了。 对呀、啊 嗯， 就为了能稍微喝一点点酒。不至于空腹、 哦、 先来一份炒方便面、 哦、 然后呢你再点各种的串，哇，吃完之后最后拿疙瘩汤填一填份 OK 了。 嗯，拿疙瘩汤留缝，那缝可真够大的。 来来，那边也有很多的博物馆。 啊，对对对，段祺瑞执政府它不是博物馆， 嗯， 其实很多人都蜂拥去那儿参观，进去参，其实它是我们人大青史所的原来的那个校址和现在的很多一些退休的老教授的这个居所，所以它不是一个参观的地儿， 嗯， 但是咱们如果要是静悄悄进去，然后里头有咖啡馆啊什么的，可以感受一下这个段祺瑞执政府，它其实是一个民国时期的一个西洋式建筑。早年这个地方了不得了，现在不是热播《延禧攻略》的吗？ 嗯， 和亲王府就在这儿，洪昼他们家。 哦， 哎呀，就是那个不争气的洪昼。 那，啊，是是。 这个话题咱下周一说。 嗯，哎，对对对。然后您府学胡同西口那儿， 嗯， 顺天府学，但是你进不去，你到门口看一看，包括周围还有像什么馆子，这个戏馆胡同的这个田汉故居， 嗯， 梁启超故居的。都很多，就是北京城的这个名人故居太多了。 嗯， 那边有好多故居在那儿。 嗯， 小学生做作业都奔那儿去，老看见一个小孩一二年级拿个手机在那儿录。学校留的作业就是这个，要走进名人故居，你当小导游，你来介绍这个故居。 嗯， 一帮小孩旁边，他妈给他教背背背背完了以后录，录个卡壳从背又从录，然后我也是其中之一。 哦， 那家长学会剪片子就好多了。 是啊，是，但是不是每个人都有我们孩子这样的妈呀？ 不是，现在是那种什么爱剪辑之类的这种网络剪辑， 嗯， 我都会剪了。 嗯， 所以你是个好爸爸吗？ 啊，好吧。 不过我真是我去了几个博物馆，就比如说像那个天坛那边的那个自然博物馆 啊， 里头就有很多的那个小男孩小女孩，可能也就上小学嘛，然后他们就在那儿当义务的解说员。 嗯， 但是并不是说好这层你都说了，那可能对于他们来说很难。 对对对， 大家分工，比如说哎，这边可能是白垩纪的什么什么，这边可能是专门讲的剑龙。好，我只是在这儿，然后腰里带一小扩音器，这边是一耳麦，他跟你讲。我觉得还挺好的。 嗯， 因为对于孩子来说，他第一接触社会嘛， 对对对， 然后再其次当着这么多的人，他能够很大的方方的把自己所知道的东西表达出来， 嗯， 这是对他的成长是特别有帮助的， 特别不容易。现在小孩好多都玩手机，那昨天我一个朋友还说呢，跟他孩子说你不许再看手机了，你老看手机到智商都下降了。他孩子抬起头说什么是智商，然后他无语，就看手机已经看到这个地步了。不过他可能真的不知道什么是智商。 嗯，反正我觉得我们小时候就欠缺这表达能力 的 训练啊。 是的，是的， 就是像博士啊，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聊天者。就是一般咱们比如说四个人吃饭啊， 嗯， 话题进入到这儿的时候，我就开始埋头自己吃了， 哦， 因为我知道 不接茬了， 爹和妈就开始聊孩子了。 哦， 就一直聊，一直聊， 是是是， 一直聊。接下来我要不打断的话， 嗯， 拿广告做一下隔断，我们估计走不了了。就在这儿随便找一地儿就开始聊孩子。孩子咱先放一放。 那就赖你， 啊， 你应该在吃饭的时候大家一聊起人家，哎，上新菜了。 老板，我要请假去修车，走保险。 中国人保理赔门店服务时间已经延长到晚九点了，你可以下班再去。 下班来办理，我们也等您。人保车险新服务，全新推出理赔夜市，理赔门店服务时间延长到晚九点，更有95518电话理赔，中国人保微信 APP 在线理赔，24小时不打烊。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 2018年交通银行沃德杯广场舞大赛盛大启动，冠军奖金100万元，更有大量惊喜奖项等你来赢。即刻下载交通银行 APP 报名参加，详询各网点，投资需谨慎。2018年交通银行沃德杯广场舞大赛盛大启动，冠军奖金100万元，更有大量惊喜奖项等你来赢。即刻下载交通银行 APP 报名参加，详询各网点，投资需谨慎。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本栏目的奖品是由中国马镇提供的价值430元的五马世界满运奇峰演艺套票，有两套，电话是400600066，或者呢，你也可以添加坝上马镇旅游官方公众号，来中国马镇过26度的夏天，中国马镇草原旅游度假区。接下来咱们马不停蹄的往前稍走走吧。 行， 因为这真的这个地儿，我觉得咱们可能就单拿出来这个地儿说一期节目都能说得完。 所以咱们今天 都不一定能 主要说这边呗。 你往东去就不说了，北京桥往东。 可以往东先不说了， 往东就先不说，这鬼街你们 对对对对对 对吧？ 就捋着直直的走，最多往西稍微偏一点。 啊、往西没什么，往西 还是藏的有 那个你说东城区文化馆， 东城区文化馆、 啊、博馆我不知道啊， 不是 说吃的 啊，吃的其实汪婆婆卤味卤菜这你知道吗？ 啊、嗯、知道 啊是吧？这个就是地铁口 对。 对吧？ 哎，那个刚才东四地铁口还有一个吃烤鸭的地儿，又一福。 哦，这不知道。 在那个就是物美的东边， 嗯， 物美的东边， 嗯， 看着是一工地，工地后头就是一饭馆。 哦， 他们家就是性价比相当高，装修的也还行。 鸭子， 反正我带我儿子，我们两个人吃，一共才点个鸭，点个素菜，点主食，一共花了不到200块钱。 哇、哦 嗯， 那真便宜。 那 对鸭子做的还不错呢。 两个素菜花了不到200、 嗯，我还点主食，我还吃米饭了呢。 哦， 嗯、 反正 好奢侈啊！竟然没吃包子， 他家没包子，只有流沙包。 好，那东四就过了，东四过了， 嗯 啊、 东四 张 四 中路也过了， 也过了 、嗯， 来吧。 刚才不是说北京桥了吗？ 北京桥 地铁口，汪婆婆卤菜， 嗯 啊，买点什么卤货之类的啊。 对对对对对， 然后北京桥二条，豆门豆汁店， 嗯、 就是买生豆汁那不是店绿豆粉厂吗？ 嗯， 对，那家店我们拍的时候就特别喜剧，因为那家人气太爆棚了，然后我们就去求人家，你让我们拍一下吧，让我们拍一下吧。 因为人家肯定说，我们天天忙成这样，哪有功夫让你拍？ 对，他说那真的，那经理姓张，说你别拍了，我现在已经忙不过来了。然后拉开那个库房大门，你看顶天立地的绿豆淀粉，因为他那个豆汁是绿豆淀粉的副产，对副产品、 嗯。 如果你要卖更多的豆汁，你要生产不停生产绿豆淀粉，不停的生产，可是那个淀粉需要量没那么大，于是全存在库里。然后 那 个、啊、 豆汁全卖出去了，主产品卖不出去。 你就看那个排队的，我都不夸张。我们是早上6:01到那个地方，然后已经从胡同里面排到外面还拐弯、 哦、 大家拎着那个小推车，然后各种各样的饮料瓶子，你就知道哪个牌子的饮料瓶最大，然后那个就大可乐瓶、大雪碧瓶、 哦、 就是那种。 一般到上午10点就没了。这一天就没有了， 对，都到不了10点，9点多基本就差不多了。 但是你拍那会儿，后来逐渐基本就是10点就没有了， 就 你只能买点麻豆腐啊，买点那个鸽子啊什么的。 哦， 然后就跟那儿打豆汁儿，然后人家那个就反正真的挺不高兴的。我们也少见这种，我们去求他还不高兴的这种店，然后跟人家好言好语说了好半天，就讨好他，然后就拍。结果你知道那个排队的那些爷爷奶奶更不高兴，我们都已经从香山坐车来了，我都已经从5点钟在那等着，你们还拍，就是你们电视台拍，让我们排队。我们那天就跟那个过街老鼠一样，就特别尴尬。 好了好了，吐苦水环节就到这儿。你现在做的是电台节目，好一点啊。 本时段由人保直修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儿子，下雨了，开车注意安全啊。老公，下雨路滑，你慢点啊。 爸爸，开车注意，不要溅到别的小朋友。 人保直销车险温馨提示，雨天请谨慎驾驶，避免低洼路段，遇到积水路段先判断水深，切勿强行涉水通过。一旦爱车在水中熄火，切记不要发动汽车，以免造成发动机严重损失。如需帮助，请拨打人保24小时客服电话95518 400-1234567。 本时段由创立110周年的交通银行特约播出。 2018年交通银行沃德杯广场舞大赛盛大启动，冠军奖金100万元，更有大量惊喜奖项等你来赢。即刻下载交通银行 APP 报名参加，详询各网点，投资需谨慎。2018年交通银行沃德杯广场舞大赛盛大启动，冠军奖金100万元，更有大量惊喜奖项等你来赢。即刻下载交通银行 APP 报名参加，详询各网点，投资需谨慎。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太热了，快来26度的中国马镇住星级酒店，看大型演艺，玩马主题乐园，吃烤全羊，坝上草原，中国马镇凉快。 全新奥迪 Q5L 搭载智能 Quattro 四轮驱动系统，以清新夺目的设计美学，超大宽适空间，令你纵情山水间尽展自由。一汽大众奥迪特许经销商，恭候您的莅临。

吃喝玩乐大搜索，造出自我。 18:04，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吃喝玩乐大搜索。本节目的奖品是由中国马镇提供的价值430元的五马世界满运奇峰演艺套票，有两套，电话是400-600-0166。您也可以添加坝上马镇旅游官方公众号，来中国马镇过26度的夏天，中国马镇草原旅游度假区。今天咱们继续沿着5号线啊，找好吃的，而且现在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简直，哎呀，好吃的云集呀、啊！啊，随便找点， 很多我们都不说。 啊，别呀！ 不是，就是因为离得稍微远一点，因为这个实在太云集了、 啊、 对吧， 是的， 就是我每次到那儿啊、除了在那儿吃，还得大包小包的颠好多东西回来、比如那点我在那儿吃了一个就叫是叫什么台湾的蒸糕还是叫什么的名字我忘了啊，就是现蒸的那个鸡蛋做的那种老式的糕点叫什么来着，哎呦，名实在想不起来了， 鸡蛋糕 想不起来了，哎呦，挺好吃的。我先是在那儿买了一小块尝一尝。我现在就是去一些店啊，我比如说没去过的，我也不看什么点评啊，有的不太靠谱啊。我就先到那儿点一个他们家的最畅销的小菜啊， 镇店 什么的，哎，来一瓶北冰洋先尝尝，一吃不错，哎，接着再点几个，这么吃。包括那些小店也是，我就说，我说你这蛋糕最少能多少？他说最少也就这么一块。我说那行就来这么一块吧，我就坐在那儿先尝一尝，一尝哟不错，哎，一样来了两个，带走。 明明一般推荐的甜食都挺不错的， 是吧？ 啊， 真的，我这甜食还是比较挑剔的。 是是是，而且那条街是吧，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他们栏目多少历年的节目都能看得到、 那倒是 是吧？ 只要外边有电视， 哎， 全有他们的节目， 对对， 好， 然后 人家阿外的安电视主要是为了放他们节目， 原来是这样。 拉横幅的原来 哦，是吗？ 后来横幅说不让拉了。还有那有一个小店，在那个烤肉碗的边上，非常小，叫马三洋芋片 啊。 你们吃过吗？ 没有， 就土豆吗？ 但是我觉得他们家那个有一个特点，就是他那个就土豆吧，切成片然后拿水煮一下，还可以搭海带。搭豆皮儿，搭金针菇什么的，它煮完了以后给你拿一种浇汁儿浇一下，然后呢撒点辣椒，我觉得那个就特别好吃， 特别西南的那个， 就是帮你涮好的涮羊肉呗， 没有肉，涮肉， 没有肉， 全是菜， 涮素的， 然后他们家也有炒方便面， 哦， 对，你就点一个那个，然后点一个炒方便面，然后就可以有劲儿接着往那头逛。 好啊， 我再说俩地儿啊。 哎， 北新桥那个地铁，就是它的东北那东北口那个，那个出站口，往南走一点，那是吴裕泰的总店 哦， 那柴铺的总店、 哦、 对吧？ 对。 然后那个这个那条十字路口的西，不是东南东北，就是北新桥头条二条三条的那一块，那边有一个云游艺法餐厅。比较便宜的，人均不贵，但是特别纯的那个法餐，就是纯到可能你不太能接受 哦 啊，而且经常就看都基本是外国人居多，他们可能更习惯。因为我最早知道这个店是一个朋友的法国外教 哦 啊，就常去那儿。 嗯，那就往那边走，方家胡同里头 啊，方 有一个也 更多了 啊、也有去就是。野外的野朋友的也有去也有去，他们家是美式简餐，然后他们家将有一个湖南味的汉堡，是那个辣的，中间加 湖南味的汉堡。 但我觉得我喜欢他们家是因为他们家有脱口秀可以看，你可以一边吃东西、然后那个吃先点不点去看上面楼上脱口秀。是咱们北京的单立人。 那边改动还挺大的。 对对 对。 我 原来最早的时候去那边，先是去吃那个小海鲜，厕所对面小海鲜。 厕所对面。 真是 方便。 味儿比较好，味儿比较正是吧？ 好吃吗？ 好。怎么说还行，好 嘛吃， 是因为我们到那儿之后就得排位 啊。 然后比如说我们5点钟去的，说啊、哦，您这个大概7:30能吃什么？这你都多饿呀！旁边有烤羊腿，我们就在那儿先吃个烤羊腿。一看，这才1个小时，再往旁边还有一酱肉馆子，我们又在那儿吃点酱肉，喝点酒。才排上这个，所以都已经吃得饱饱的了，但是他们那儿量确实很大，不过好像是没有了，还是已经搬走了。 我记得好像那条街已经全部 没看见有海鲜馆子， 已经全部改造了， 就是 好像是没有了。 方岭胡同里现在留着比较大的就俩地儿。而且这俩地儿我觉得应该合在一起说、 嗯、 一个叫拆火车，一个叫北平机器。 哦， 对吧， 北平机器。 因为拆火车就本身它主要是一个电影主题的这么一个餐厅、 嗯、 但是你说饭呢，我觉得还是建议去北平机器吃个煎饼啊，吃个简餐啊，来点精酿啤酒啊什么的。 嗯 啊、 嗯、 太奢侈了。 奢侈吗？ 嗯， 吃个煎饼都奢侈了吗？ 嗯， 他那意思煎饼这钱，他在那边肘子呀， 啊、 包括什么、 啊、那 什么蛋糕啊、 嗯， 基本上都能梭哈了。 那倒是， 嗯，嗯你看这个一四个字母说了，说北新桥三条都没了，以前呢就是威海银滩渔家菜， 嗯 啊，玫瑰烤羊腿。瘸哥小馆儿 啊， 等等， 就是他刚才说的这些家、 嗯、 哎，对对对，都应该是没有了 啊。你说三条那边，北新桥三条、 哎、对 啊 三条， 就原来早年那个地儿叫王大人胡同， 对对对， 啊、 嗯、对，里边有个王大人酱肉馆嘛， 啊、 嗯，王大人酱肉馆， 对，非常好吃。 嗯、 每次就是你去的时候要去早了，他们家还没肉的时候，哥们儿稍等会儿啊， 嗯， 然后看说都有什么出来了。我记得好像我第一次在北京吃那个猪尾巴就是在他们家吃的。我说哟，刚捞上来了，我给来两个。啊，弄个 北京羊。人家说猪尾巴不能吃多了，会老摇头。跟你那个吃鱼子不识数是一个道理。 行， 我奶奶说的是猪尾巴吃多了老觉得后边儿跟着你。 哎，想吃猪尾巴是吧，咱们可以去那个北京的猪尾巴胡同看看吧。 啊、哦、行。感谢你们啊、嗯、有人跟着我我就摇摇头、嗯、别跟着我、啊、 我都吃完了。 老虎说了，说以前有一个围炉炙子烤肉，也不知道搬哪儿去了 啊、 嗯。嗯，那边反正变动挺大的。 对， 我上一次去的时候应该是上个月了，去的时候我一看，我的天哪，这怎么都不一样了、 嗯、 完全不一样了、 嗯、 原来在那儿真的能待一天， 是 好多不错的咖啡馆 都改造、 嗯、 是的是的， 嗯， 行，来，那咱北新桥可以过， 北新桥过了，咱们这就是雍和宫呗，国子监。 好、 嗯、啊，你看这俩就是俩景点了， 是 俩博物馆，孔庙和国子监、 嗯， 是吧？你可以在那儿看到清代所有的进士碑，啊，然后雍和宫更甭说了，是吧？又提到这个《延禧攻略》， 嗯， 是吧？这个这前底，我就今天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什么叫前底，就是皇子在登基之前的居所 的地方。 雍和宫是一个典型的前邸，还有咱们那个中央音乐学院是原来光绪皇帝的前邸，就是醇亲王府的南府、 哦、 但是呢那个你看就很多人都觉得拿这个就误会了，觉得前邸一定是在故宫以外的，乾隆就不是啊，嘉庆就不是啊，咸丰他们都不是啊，他们就住在这个故宫里，那个前邸是没有王府。你看乾隆原来叫宝亲王，没有宝亲王府，那宝亲王府在哪儿？在故宫里头，原来叫乾熙五所。等他登基了之后，那个地方就不叫乾熙五所，就升格到崇华宫了。 哦、 所以他们很多电视剧里都犯这个错误，就是说，这个乾隆的这个当年在前邸在王府的时候，他没有王府，啊，那雍和宫其实他跟雍和宫是不一样的。 嗯 嗯，你看这个，咱们就说一下，顺带手。 但是那个雍和宫里是不是有一个乾隆皇上洗澡的一个？ 啊， 有没有一个就是？雍和宫有一个殿，殿里面有一个是洗澡盆是什么的？ 这全都改造了。 哦， 有没有这个洗澡盆的我就不知道了。 我光知道是先怎么顺着拜下来 啊、哦， 这个我知道， 嗯、 其他的我不知道。 这拜一圈就跟那个健身房锻炼一圈一样。 一定要诚心啊！ 哎，来来来，就说歪了 啊、 哎！说歪了、 咱们说的是 下周一的话题，怎么今天又开聊了呢？ 雍和宫对面的京兆尹 啊，京兆尹， 京兆尹往后有那个面馆。嗯，都是挺就是拜累了，可以出来那个休息休息， 嗯、 点吧点吧。 咱叶伯斋你吃过吧？ 哦，吃过 啊。叶伯斋， 叶伯斋 啊，叶伯斋，我那回我吃他们家那个炸脆鳝，哎，我头正好前头几天呢在御花台吃的真的炸脆鳝，感觉一模一样。哎，那个确实仿 的 真好 的 啊、 嗯， 这个仿的真好，他那个就是素菜 啊、嗯、 啊，那个仿。仿肉菜的那种， 仿荤 的那种、啊， 荤制一般都是豆制品和、 哎、 口味都很像， 口味、口感、 食感 都基本都是一样的。正好那一个礼拜，我吃了一个叶伯斋的炸脆鳝、 哦， 一个是御花台真的炸脆鳝，两个没吃出区别来。 嚯、 哦，嗯，确实不错。 嚯、 哦，嗯，那京兆尹是有点贵了、哦，是吧？ 下午茶呀， 对， 嗯、 这还是咬着牙说的。你 下午茶，京兆尹可以吃包子呀。 金 漂亮。 我为时髦，我觉得 还有炒饭，香菇酱炒饭。 别 来，我说一实惠点的，熊猫丁酱还行吧？ 那熊猫丁酱 是吧？这个还行。 嗯，好啊，这个。 然后你再实惠一点的 啊， 雍和宫那边河边涮肉， 哦， 是吧？你往西走一点，没到安定门呢，还行， 好， 是吧？嗯， 好，这个咱们先在这儿稍微停一停啊。这个咱们先进两条广告，一会儿来说说理想他觉得哪家的豆汁儿好喝。 嗯， 王总，什么事愁眉苦脸的？ 哎，还不是因为企业资金周转困难， 用建设银行小微快贷抵押快贷呀，手续简，使用零，利息省，有房，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主都能贷，额度有效期3年，最高可贷1000万，按实际用款天数计息，7×24小时随借随还，有效节约融资成本。 建行小微企业抵押快贷，轻松抵，快速贷，让您的房子活起来，详询建行95533。 在北京这座城市，每天上班出差谈客户，哪儿还有时间装修房子？ 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呀，从装修到入住，设计师全程跟踪服务，家居风格随意选，家电和家具全备齐，这叫上班装修两不误，关键还能保证漂亮有颜值。 上班族装修房子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不用请假，拎包入住，颜值高，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李三儿，不是什么李三儿，李想说的尹三 啊， 尹三儿豆汁儿啊，他说他认为那个天坛北门的这个尹三豆汁儿是十分推荐的 啊， 味道 很棒。其实就是老磁口边上 啊， 北门的 啊， 天坛北门吗？ 对呀、 啊，啊，就是老磁器口豆汁边上。 哦、 嗯， 咱们上周说到天坛的时候说 说过 他们家， 说过了哈。然后大眼睛顺顺也问了，说问一下南城现在那个老熟人烤肉怎么样啊？ 嗯，我觉得还行，因为那家店我是去过的，也拍过那家店的烤肉呢，肉量比较卓实，性价比比较高，而且在那儿经常会碰到就是说相声的演员，像还有一些跟他们关系好的演员，像我跟那吃饭的时候遇到过尹相杰，还有那个演《匹诺张大民》的那个大军，那个仁义的那个演员， 我知道 ，就我觉得还我去过不多的几次都碰到这些人， 那个演大军那演员叫鲍大志， 哎，对，个儿挺高的，挺好的那人， 真厉害，来这个傅涛林也说了，说那是洗三盆啊，不是什么洗澡的。 哦，对，晚上现在是洗的什么那个、有一个盆儿 啊。但是乾隆啊，对，乾隆是生在雍和宫，但是整个宫、 哦、 那个屋子全都翻新的，重新建的，因为那个规格原来王府，咱们去王府就知道大概什么样。 但是那个洗三盆据说是没动，是原装的那么一个东西放在那儿啊，不是洗澡、 哦， 我就老记不住这个名儿。 洗三也是洗澡，就是生出来3天洗一下。 对。 得了， 这么说也没什么太大问题。 咱们不说洗澡了，咱们说一说吃的啊，好吧？雍和宫还有什么可以推荐的吗？ 雍和宫，反正我觉得差不多了吧。要不然你就在那个五道营，是一个比较集中的。 对，五道营有好多那种、 哦、那有 挺有格调的小店。 对， 可以。 那咱就跨过二环，接着往北走呗，好不好？ 河滨里，我觉得那个哪儿，顺着那个。就那边有一个西德顺爆肚王，其实从安定门那边走也可以，那个地儿我记不太清楚，因为我上次去是从地坛，然后往东那个地坛北边的胡同往东走的，找的也走的比较深啊、西德顺爆肚王我那年还真是有个事儿，我是怎么进入我们这个京剧票房的呢？就是当年通过开心网认识一个同学的同事， 开心网 啊，很有年头了， 历史感的一个名字。 然后我说，那我因为我一直喜欢京剧，但是不得门法呢，那就正好我一个同学的同事就是票友，然后呢，我说请人吃了顿西德顺爆肚王，然后呢，我就结交认识一下之后就进入这个票房，然后这个据说这个爆肚王后来我们这个朋友啊。票房的这个朋友后来又去吃过几次，还是不错。 好， 嗯， 这是一家，还有吗？ 瞧瞧人家多洋气， 是 通过摇一摇的方式认识的票友。 有一个那个在和平医院对面小区里头有一个吃素食的地方，叫好像就叫素食真香。然后他们家有那个空心面，空心的汤面， 啊、知道， 就特别好吃。然后我觉得他们家瓜子儿也特别好吃， 嗯， 然后还可以吃完饭买他家瓜子儿。 哎，他们家是哪种的？转炉的呀，还是什么的？ 瓜子儿炒好了的，不知道怎么炒的，反正是熟的。 哦、不知道， 嗯，对， 就是我那意思是带味儿的还是不带味儿的？ 有白味儿的，我觉得白味儿最好吃。 哦、 嗯，然后 不行，一嗑瓜子儿我都停不下来， 然后舌头尖上就起泡。 对呀、啊啊， 咱们可以专门去那家饭馆吃瓜子儿，我觉得。 嗨。你这还有和平西桥， 嗯， 和平西桥咸亨 啊， 这个是 叫原味真香，不是打断一下，叫原味真香素食馆。 好， 嗯， 这个为了吃瓜子儿值得去一次。 嗯， 真的，咸亨南边有一家，北边有一家。 对对对， 所以北边这家就在这儿。 对，北边这您是离我近，我去这个相对多一点。 哦， 然后我就爱吃他们家八宝鸭子。 哦， 就爱吃他们啊，对对，也不算。可能现在也不算招牌吧，因为它不就是，绍兴的嘛，浙江菜，浙菜那是就爱吃他们家八宝鸭子。它那个是不是不一定是浙菜的做法，但是确实是那鸭皮里头，各种各样的东西。八宝鸭子我，对，八种啊、有糯米之类的等等的，爱吃两种，一种这种炸的，一种是带肉的那种蒸的的八宝鸭子。 嗯， 我们拍过一次八宝鸭，就是我们拍的那个啊，就是先拿那个热油炸整只鸭子，炸完了以后再蒸，就是填好了馅儿再蒸。然后他那个做法就是、 啊、 我们拍那个我们都觉得就是活活拍了一天。 哦， 就是点这菜的时候我一般都不敢点， 这工序特别复杂， 特别复杂， 麻烦， 我都觉得我们点这菜都是虐待厨师感觉。 哦， 太辛苦了这个菜做的。然后那个我们拍那家是八宝鸭子，还有海参呢。 哦， 八样里面还有海参， 那就肯定价格也上去了。 是啊是啊是啊， 我们吃这八宝鸭子200块已经觉得挺心疼的了。 然后从那个雍和宫往北过了小街桥，就是也和平里那边，然后有一个粤菜馆，叫好像还提是个老馆的，就1980几年，他那牌子上写阿香粤菜。 哦哦，那是老馆的。 然后他们家还是挺传统的那个样子。我是前一阵儿去年了在这吃过一回。 嗯， 性价比挺高的，他那个什么都可以买小份儿的，还挺好。 哦， 哎，这个好。 然后那个煲仔饭， 嗯， 煲仔饭深得我意。 啊，是吗？ 对，他是那个大包的，我们一般吃那不是小包吗？ 对对， 那个专门吃饭，他家是大包的。那大包煲仔饭，他的那个很讲究啊，他那个就是叫什么嘎巴儿，真的是一粒米。就我们在广东拍的那个特挑剔那牛展煲仔饭的那个老板说的，一定是一粒米的厚度，那个还是蛮讲究的，他们家。 嗯，哎，那他们家那个就点心呢？ 我们没点点心， 就吃的。 你像我们点了烧腊，然后点了三个菜，然后点了一大包煲仔饭，就我跟我儿子我们俩，然后就没有肚子点别的了。 好不好？ 我就觉得我不知道， 能吃二人组。 是是是是， 对。然后就再往 北了， 再往北 了， 对，再往北 已经穿过三环了。 啊，这四环了， 因为你想那咸亨， 咸亨 就 是三环外了， 对吧？ 啊，那咱就四环，惠新西街北口， 嗯， 啊，这个离我们家非常非常近 啊，越来越近了 啊，对对对， 到你家门口了， 可不是到我们家门口了吗？这个我原来坐地铁就主要指着这五号线呢， 嗯， 就是从这站上车， 嗯， 这站站边上就是安徽大厦，吃那个， 哎，您喜欢的， 哎，对对，臭鳜鱼，安徽菜， 嗯， 而且呢，我有一个师兄是安徽人，而且呢他是合肥电视台的摄影记者， 哦， 啊，所以他特别爱吃的。我问他这北京吃安徽菜包括臭鳜鱼的几个地方，他跟我说的就是这个安徽大厦算其中一家。然后呢最近这个华堂商场有很大的变化， 嗯， 就是撤了很多的原来的，就是 四环边上的那个是吧， 现在就剩这一个了。 嗯 啊，撤了很多就是跟其他商场一样的东西，比如说珠宝首饰啊，什么 化妆品 啊，衣服柜台撤了，换成特别有这个品牌性的这个餐饮。 哦， 都改美食城了感觉。 不是改美食城了，就是它也有其他的东西，比如生活用品，它不是一个日企吗？ 哦， 很多直接从日本， 大时代。 不是，就是都是一个一个的那个小店。啊，他就是把很多日本的那个品牌 弄到华堂，就符合他这个整个商场的那个调性嘛。 嗯， 比如说有一个卖生活用品的叫什么，我记不清了，我就记得有一个是吃那个这个甜品的，是从日本横滨过来的一个牌子，叫这个斯特堡啊，这确实是不太一样，不太一样，跟感觉就跟。就他还没进入中国很长时间，没不是很照顾中国人那口味，很像那个日本那个当地那个口味，包括这样的品牌现在最近这半年进来很多，所以我觉得华堂可以整个你去商场可以找美食可以转一转， 嗯 啊，跟原来大不相同了。 咱们刚才是不是少说了一站和平西？ 一个是南口，一个是北口。南口就是陆坤他们家那附近，他都到这边来吃了。 嗯，那边有一个就是往稍微往南一点，和平西桥那块有一个馍饭传奇，是我最喜欢吃的凉皮儿肉夹馍，是陕西人开的，应该就是挺地道的，我觉得跟在西安吃的差别不是特别大。 哦， 还有一个吃贵州菜的，然后他们家有那个丝娃娃，虽然不是像我在贵州吃的那种，就一上恨不得二三十个小碗儿，但是也挺丰富的了，拿那个薄薄的小饼卷各种菜。很多人吃不惯那个折耳根，其实折耳根是特别好的一个食材，就是消炎，而且就是三九味菜里面唯一的配料就是折耳根，叫鱼腥草嘛。我觉得其实偶尔吃一吃，蘸点辣椒就把它咽了，就让它到肚子里面去消炎。 还是吃药的办法。 哎，我觉得这两家店都还行，就是没有没什么事儿，可以去溜达溜达。 好，大齐说了，刚才赵导说的和平里的那个不是是阿静粤菜。 哦，对，阿静， 不是阿香。 对，阿静，阿静。 因为八九十年代确实 不好意思，脑子里边全想的是那个静香。 对， 嗨， 好吧，咱先进广告，马上回来。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京城热购卡赞助播出。 王总，什么事愁眉苦脸的？ 哎，还不是因为企业资金周转困难。 用建设银行小微快贷抵押快贷呀，手续简，使用零，利息省，有房，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主都能贷，额度有效期3年，最高可贷1000万，按实际用款天数计息，7×24小时，随借随还，有效节约融资成本。 建行小微企业抵押快贷，轻松抵，快速贷，让您的房子活起来。详询建行95533。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在北京这座城市，每天上班出差谈客户，哪还有时间装修房子？ 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呀，从装修到入住，设计师全程跟踪服务，家居风格随意选，家电和家具全配齐，这叫上班装修两不误，关键还能保证漂亮有颜值。 上班族装修房子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不用请假，拎包入住，颜值高。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贴贴贴，一堆商票贴不出现款。 用交通银行快易贴呀，持有交通银行优质企业合作伙伴开出的商业成对汇票，即可全程线上办理贴现。 交行快易贴，贴贴贴。 详询交通银行各网点。 天天用绿宝，餐餐味道好。绿宝葵花籽油，滴滴清纯，传统压榨，北京老字号，精良出品。 腾讯网卡来啦，超100款腾讯应用，面流量畅玩，每月仅需19元，首充50得120，亲情卡互拨全免费，腾讯网卡，全国亿万用户的共同选择。

要向你道歉，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只能用声音陪着你； 在你最饥肠辘辘的时候，我还满口的外交理论，汁香浓郁，甜糯转滑； 在你工作满满无暇休息的时候，我还给你推荐那么多刺激好玩你没去过的地方。我真的错了， 错了。可是，在新的一年里，我依然知错不改，而且要变本加厉。谁让我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下班路上最不一样的烟火。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吃喝玩乐大搜索的最后一个时段啊，我们继续在五号线上边找吃的。刚刚我们已经走到了四环那边了 啊，四环内。 对啊，咱们先插一下，因为有朋友有问题 ，Niki 谢说了，说西坝河有什么推荐的晚饭餐厅吗？我一个人吃。 西坝河， 我先推荐一个啊，西坝河那边呢有一个我朝思暮想一直想去，但是已经有大半年没去过的一个地儿了，王妈手撕兔， 哦， 特别适合一个人去吃。当然，人越多越好，越热闹啊！哎呦，那个兔子真的，因为前一段时间，应该是很前一段时间了，王妈手撕兔做了闪送， 嗯， 啊，我在台里边点过一次， 让人那么远给你送过来的， 哎，送的费用还挺便宜的， 就东三环过来呗， 15, 对，从那边是15块钱。嗯，送到这边，弄他的那个兔头啊，拌的那个兔肉，哎呀，好吃极了。尤其他们家那个烤串啊，也非常非常的棒。建议你自己啊，弄两个兔头啊，拌多少兔肉呢？不知道你吃肉的能力怎么样啊？半斤算多，不算多 啊？不算多， 还行。 你看小说里面都是来三斤牛肉， 对对对， 那是武松鲁智深 啊， 得来个半斤兔肉啊，然后呢再烤五串羊肉串，够了，一串腰的，北冰洋 没有主食， 煮什么食啊？主食他们家有小面可以吃啊，其他的脑花，哎呦，脑花一定要吃， 够了， 脑花也 够了，已经挺多的了， 这看着不像一个人的量。 那就再叫一个人，一个人吃多没劲。 嗨， 反正那地儿真挺好的啊。 然后那边还有一个阿达西， 阿达西新疆 菜， 对， 还有那大盘鸡， 对对对，也不错。 大宽面条。 哎呦，那边西坝河那边有一个烧瓶帽，叫什么来着？爱琴海 购物中心 是吧？里头 那里头更多了。 对对对，适合一个人吃的也相对多。 是是是， 嗯，好吧，啊，就去吃兔兔吧。特别好吃，来，咱们继续在这个这应该咱们走到了和平西桥这一站了， 不是 四 环， 已经都惠新西 惠新西街南口了 啊，对，北口，北口 都北口了 啊。 好，接下来就是大腿路了， 没有， 别 惠新西街没说完呢， 唐宫海鲜， 唐宫海鲜 就西藏大厦底那好吃， 对， 大哥，西藏大厦底那是那个万龙舟， 哦，那 是 万龙舟 啊，对对对， 西藏大厦底下是有个唐宫，我上个月去吃的。 哦，对，西藏大厦底下，对 对， 是藏学中心边上是那个万龙舟啊，这俩 说的话不一定都是对的。 你们俩啊，今天都差不多， 好了， 就跟地南天说的，真的，错错老师说的这，我不是故意找茬啊，实在是听不下去了。那个雍和宫北边那个。不是小街桥，是雍和宫东边那是小街桥，是。但是我们多次说了，因为之所以给它起名叫错错，就是因为它不分东南西北。 其实您地图一查就能找得着，现在跟过去不一样。 我在努力进步，把店名说对。 好，就可以了啊，足够了。好，来， 然后还有那个，咱们不是惠新西街，就是亚运村地区嘛？亚运村那个现在那个叫时代名门，就是原来早年康乐宫那个地儿。有那个牛角村， 嗯 啊，买面包， 哦 啊，你就怎么不爱吃？ 没有， 有意见？ 还行还行， 是吧？牛角村我觉得 还行 可以的啊。 对对对， 还有就是旺顺阁， 哦， 对吧？然后那个亚运村那个会员公寓里头，江户前， 哦 啊，这个经常我出没的一些地方， 对 啊， 有钱人啊，经常出没在江户前， 不是牛角村 啊， 牛角村， 路过江户前， 哎，对对，就骑自行车穿那个会员公寓嘛啊。 那个附近有一个金泉美食广场，还是叫美食宫？ 那是大屯路东 那是大屯路东那站下来，然后往还得再往北走一点才到金泉美食。 那个五号线能到不？ 就是下一站了。 哦，下一站了哈。那您接着说这一站。 这站没了，你接着。 没了呀。 这其实周边这亚运村那边很多，我觉得只能挺多的挑一些比较突出的。 对， 那个亚运村的开的店，其实你想一下，全都是经过时间检验过的店。你看茂顺阁呀，对吧？什么梅州啊，全是时间检验过的。 然后那边还有花家一园， 对，你看 在那个对经贸那附近。 就是一些大餐饮在那边会比较集中， 是 对、 包括金泉也好，包括是那个就是奥林西路那边的也好，这相对都是大一点的馆子，只要开就是大馆子。但是原来其实有一些小馆子，比如说原来在那边我住的时候，那时候鸟巢都还没盖起来，那边有一家卤煮，应该离你家非常近，做的可好吃了。就是在南沙滩里边的一个胡同，那应该小街道吧，不能算胡同啊，就是一个小街道里边，有一家卖烧饼的，旁边就是一个卖那个卤煮的， 卖火烧的， 卖卤煮的， 一家 有 一家进芝麻，一家进芝麻，一家 旁边是他们家呢，就是两口 啊， 那两口呢非常之辛苦，就在那个小房子里边住，然后他们家卖的那个饼啊，是他们。这个应该是他爱人，就是那个女孩自己早上开始烙，在上面烙完了饼之后，在上面说你要鸡蛋吗？要两个鸡蛋，啪往上面一摊，再把这个鸡蛋稍微的用这个锅稍微的靠一靠之后出来，那个滋味，哎呦，非常非常好，一张饼卖2.5块 啊，这么便宜， 就这么便宜。 他说的是鸟巢还没有盖起来的时候， 鸟巢都还没盖起来， 那会儿我还没入住 对，旁边 我都没有去过那边。 哦，是吧？ 那我们俩 你别去那边，你去那边就迷路了。 哎，是， 原来那边的那个庆丰包子也还挺好吃的，是吧？而且 那边还有庆丰包子， 有 啊。你是说北沙滩那儿？ 对，就到了北沙滩那边，包括那个时候我们吃饭就在那附近啊，没什么可吃的。再往那边就是工地，再往这边的话就是一个大鸭儿梨。 你说的那个清风包子是不是在一个路口似的？然后对面是一个金碧辉煌的一个楼。 是的，是的，是的。艺术家联合会好像是在那儿吧？ 不叫艺术家联合会，那叫文联。 哦， 中国文联啊。 抱歉啊，我在的时候那边还没挂牌呢。 不能吧？ 真的。 哦， 那边楼 还没搬过去呢。 真的，还没搬过去呢。 没事，你新起这个名字艺术家联合会， 还挺好听的。 是， 艺联。 对，后来那些小馆子都慢慢的都没有， 逐渐不行了， 整改全部都没有，很早就没有了。 你说那个时候我都没去过，我是那个奥运以后，然后去过那边就发展了嘛，然后就老去那边。 包括金泉广场都是后来那边发展完， 这几年才有的嘛。 对。 金泉广场我最喜欢吃它一楼的那个川城园麻辣香锅。 哦，那家还属于连锁里边做的不错的嘞。 对，我第一次吃他们家是2006年，2006年我在王府井那个就是大时代，您刚才说那大时代吃的，头一回看每个人没有盘子没有碗，抱着一锅。那就是川城园的第一个，应该是头一个雏形了。 哦， 是真的好吃，我现在都咽吐嘛。然后那个就老觉得米饭不够吃，我每次都直接要两碗米饭。省得一会儿还续碗，然后人家还耽误人家服务员工作。 对，那边包括它旁边不就是姜太五二吗？ 姜太五二， 对， 什么东来顺， 对， 便宜坊，那个萨拉伯尔， 都是大品牌， 大品牌啊。 那边那个金泉美食广场里面全是那个有名的那个餐企，楼上好像还有个便宜坊， 就刚说的就是便宜坊吗？啊， 这些地儿的生意都不错。 对，其实就是亚运村，包括这金泉广场是新的嘛，原来亚运村就是，马可波罗酒店那附近，第五大道那边也有很多，比如全聚德，早年就是一直主要都是吃。要北边主要吃就是吃他们家这个全聚德，因为离家相对比较近，包括梅州东坡那边有一大店，我最早是10年前吃，刚开梅州东坡的时候就去吃，那会儿觉得哎呦梅州小吃怎么那么丰富，就那之前是很少见这么丰富这么全的梅州小吃的，而且做的还不错，我记得那会儿吃就专门吃他那个蒸的那个腊肠，现在已经都被他们淘汰了，被这就已经不做单做那个上那个腊肠了嘛，蒸腊肠没有了， 有。 没有吗？ 有辣的和不辣的可以拼一份儿。 不是，就肠，我是说那个小吃里头没有了。 小吃有腊肠，然后 就是梅州小吃。 梅州小吃里面，它门口还有卖的那个塑封的那个。 不，这我知道，我就是说梅州小吃里没法再单点腊肠了。 哦， 那就是旁边的酒楼，梅州酒楼有，酒楼 有啊、 嗯， 就是那时候就觉得，特别好，而且梅州东坡一直也都不贵。 嗯 嗯嗯。然后梅州东坡旁边有一个店三义河， 嗯， 你有印象吗？ 三义河， 对，它是个半地下的一个店， 嗯， 就在这是梅州酒楼，然后梅州东坡小吃，然后这边就是三义河，它那一排就在奥运。 然后还有那个什么红莲烤鸭。还有那个双溜老妈兔头， 嗯， 那我没看见，就、 那就更新了。 对，那个三义河里面就最著名的是它羊汤， 嗯， 它的那个就卖的是单县羊汤。然后我们原来拍的，它确实是每三天从那个单县用一个水车把那个当地的那个水拉过来。 嗯， 他说只有用单县的水做完的羊汤才是那个奶的那个样子， 哦、 用北京的水做完就没有那个白色奶白色。嗯，我觉得那羊汤还挺值得。喝的，然后还有他们家那个咸菜，还有那个烙饼，他们家的那个烧饼和咱北京那个烧饼不一样，北京烧饼不是平的吗？那个你烙的时候是一个，甭管是垫的还是什么，是一个平的撑、 嗯， 他们家那是一个弧形的，然后把那个饼贴在上面 啊， 然后是山东那种烧饼的做法，叫炊饼吧， 嗯、 应该是， 嗯嗯，厕所真好，走到哪儿吃的都差不多。 那你想、啊， 这都跨到几环了，还是吃这些东西？ 包子、烙饼、烧饼， 对， 最次也得两碗米饭。 对、啊， 好了， 嗯，行，故宫旁边也是吃这些，走到那边还是吃这些。 我有人这边吃单县的了啊， 不一样了，嗯。如果再往回稍微走走，咱直接走过去了。 嗯、 大屯再往稍微往南边走，就是我最爱吃的饺子馅儿老满 啊，馅儿老满，对对对， 在那儿开了好多好多年了、 啊，好多好多，包括那边金鼎轩， 嗯， 好多好多年。我记得我第一次吃那个海参刺身， 嗯 啊，吃的就是金鼎轩的那个那家 哦、嗯，是。 你想，就是最早的时候就吃这些大馆子啊。就是现在特别火的这些、 嗯、 你比如说像金鼎， 嗯， 然后包括旺顺阁， 亚运村必须都得有店， 是是是， 这些大 企，然后包括唐宫海鲜坊， 对、 嗯、 就这些家店我基本上都是在北边吃的。 哦 啊，当时我觉得 还有一个 天哪，好高级啊， 八先生涮肉 啊，对对对、 哦、 八先生涮肉， 对吧，八 先 生涮肉，那真是在那儿好多好多， 是的， 就是屹立不倒，我觉得怎么拆迁怎么改造那个道路都不变， 是是 啊， 而且火、 哦、 对，火火火、 哎、 八先生涮肉算地标式的一个美食， 对对对， 是的，是的， 嗯、 是的， 因为我觉得我小时候，我也没怎么到城里，就是二环里头怎么看，我就觉得好像八仙涮肉就是亚运村吃， 嗯、 包括两千年左右。 你说我们三里屯那边也有店， 就我那个时候 啊， 我那时候觉得好像就是亚运村吃，包括那时候看好多那个。 嗯 两千年左右影视剧作品、 嗯、 八仙涮肉都是亚运村那个店，是吧，出镜率比较高， 因为他们都住那边、 嗯、 啊，是 相当于借饼出来拍一场戏多好啊， 对对 对, 对， 嗯，好， 得亏您这节目不打唱词，借饼怎么写啊， 借币呀、啊、 我们最害怕这样的 漂亮你看为什么电视干不过广播？空间太小吧？来，咱们先进两条广告，马上回来啊！ 老公，你又在玩手机，也不陪我说说话。 老婆，别生气，我们家的车险不是快到期了吗？我在手机上买车险呢。 手机上也能买车险？ 是啊，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工商银行手机银行交强险、商业车险，啥啥都有，手机在手，一键都能够。 还有这种操作，快快让我拍个照，我要在朋友圈炫一下，科技改变生活呀。 更多产品登录工商银行手机银行。 老公，找到一号新家了吗？ 我去体验了，一号新家预算内全包全配精装，直接拎包入住，自己啥都不用添。 咱9万块钱能搞定 ？KD 衣柜、金牌橱柜等26件家具家电全配套，高端设计，价格亲民，超丰富的样板间随意选。 这么好，赶紧也带我去看看。 约到店体验，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一号新家，先体验再装修。想见店内活动，400-8764-888。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有的朋友也在跟我们这个补充啊 ，ZZH 说、 嗯、 西藏大厦一楼有淮阳春呢。 嗯， 哎，那有淮阳春、啊， 这个还真不知道， 不知道啊。 嗯嗯，哦，没下去过。 哦，不是淮阳春，是淮阳村 村呐、啊。 对，淮阳村。 哦， 嗯， 好的啊，来，我们继续在亚运村啊， 无名居。 哦，无名居 啊，这吃国宴的地儿嘛， 对 对 对 对, 对， 就也在大屯路， 大屯路 是是 是, 是, 是， 大屯路那个现在不是有那地下通道吗？ 嗯， 不是地下通道，地下隧道。 嗯， 出了隧道之后，右手边、 嗯、 就是马路南边、 嗯、 无名居， 还有一个叫阿塞、 嗯、啊， 不对不对，叫个西域食府， 西域食府，对 对 对, 对， 也在那个 角落里面，包括什么木屋烧烤啊， 对， 什么等等，这个很多都集中在那边。 是的，西域食府。 那西藏大厦，面冲西藏大厦的右手边有一个吃湖北菜的地方，名字我没记住。 东边，左右，东北边是吧？ 对，有一个吃湖北菜的，因为那个上个月我一同学来，他是在西藏工作， 嗯、 说天天吃楼底下那唐宫，能换一地儿吗、 啊？ 后来那个就说边上有一湖北菜，也还行。 啊，安徽大厦底下那安徽菜也不错。 嗯， 我那边住那边的朋友一说喝酒都奔那儿。 嗯 嗯， 对，因为 那下回带他去。 因为你想到马路对面的那个海鲜坊去吃的话，你想要喝酒的话，还得过这样四环，这有点绕、 嗯。 所以在这边挺好。 嗯、 来来，咱们继续往北，咱可以到北苑了吗？ 啊，北苑说一家吧，我 可以 啊。那个北喜，二位都熟悉吧？ 是是是 啊， 的、嗯、日料嘛， 日料，然后自助。 嗯嗯嗯嗯，性价比比较不错， 性价比比较不错，跟那个什么黑松白露啊， 嗯、对对对， 差不多。 嗯，有一些创意。 对对对， 嗯， 但是新开的店，他那不是有一个，他也是少病帽里头， 是的， 那个帽里头也不少东西。 是的， 嗯 嗯。 然后北园那儿好像有原来一个华堂，现在不叫华堂了，然后改成叫什么朝艺、 嗯， 是一个大厦，在那个什么什么普桑桑普什么大厦边上， 嗯， 然后里面全都是各种吃，然后有一个小院时光。然后他们家的有那个，就是有一些炒菜，还挺好吃的。 嗯， 嗯，就有猪油捞饭。 哦， 这个好，这个好。 对，猪油捞饯，它给你配点那个酸豆角什么的，还挺解腻的。 嗯， 我觉得这个偶尔馋了还是可以去。 是。 然后那个朝艺里面有好多啊，有那个什么肉夹馍呀、啊、凉皮儿啊，还有什么，反正天南地北的菜都有。它基本上是一个美食广场的感觉了。 嗯 嗯， 可以。来，这要没有，咱可以继续往北啊。 丽水桥 最后一点时间就把五号线说完了。 嗯，丽水桥， 丽水桥了 啊，丽水桥地区呗。 嗯嗯，然后丽水桥有一个汉口码头， 这是湖北的， 湖北菜，就是不评论它正宗不正宗，但是在那吃饭，我听到好多那个湖北人在那吃饭 啊， 嗯，就是应该还是不错的，然后丽水桥那边还有什么？博士这边还有什么？ 没什么，我就记得还有一个是也是一个老字号，是清真的，但是就是丽水桥。地铁口出去，这路西、 嗯， 然后往北走一点儿， 嗯 啊，有一个是清真的什么来着，我就死活想不起来了，我不知道，因为我也不知道现在还开没开，我想不起来什么店了，搜那地图也搜不出来。 哎呀，那我来说一个吧，就有一个烧烤店，就不大一小店，叫安徽大叔烧烤，是一安徽人在北京做烧烤，据说啊，就聊天的时候他说他80年代就来北京了，就做烧烤，然后呢换了几个地儿，然后最后就定在这儿了。然后他那个烧烤的那个味儿呢，就很有那个，就是我们小时候就是90年前后吃烤串那感觉，性价比很高。大叔还爱聊天，还能陪着聊天。 嗯 嗯， 哎，90年左右你们吃烤串什么感觉啊？ 跟着大人瞎吃，没什么感觉，大人。 那90年那时候吃烤串更多都在街边上吃， 就是特别奢侈的感觉，就不像现在你就一把一把的吃。 嗯， 现在那会儿好像就等于要个10串。 哎，我怎么觉得那个时候反而吃起来好像负担没有那么重， 没有那么重， 因为你没有那么胖。 但是那 不是这方面的负担， 那是 就是没那么贵。但是现在吃串儿、 啊， 我的天呀！ 没有没有没有， 那时候也不便宜， 那时候是很不便宜的。 而且你想，街边那些串儿，基本上他在那边那儿卖、 嗯， 然后边上这要10串，那要多少串的？ 嗯， 那时候那肉可没现在这个多， 对， 这是真实话。 是 而且再其次，卖的那个一般边上。因为都是街边的店嘛， 嗯， 就没有店，街边全是一箱一箱啤酒都在外头落着， 嗯， 包括这边北冰洋一箱一箱的， 嗯， 然后很多人都说这手撸着串，这边喝着啤酒， 嗯， 啊，光膀子蹲地上的，哎呀，什么姿势都有， 嗯， 就是烤串给我的印象就是天底下最好吃的东西之一， 对对对， 因为那不是天天能吃到的，那个大人嘛，可能有一些比较特别的日子，然后大人之间吃这个吃烤串的时候叫着我们一块儿，然后还有一个机会就是过年的庙会。 嗯， 庙会上能吃到烤串， 大串，那所以就是所以大特别大的串总感觉是庙会的形式。 哦，我记得我小时候啊吃串的时候，因为我不能喝酒，所以只能喝点汽水。 嗯， 我们那时候串是1块钱10串， 啊， 一块钱十串。我小时候 哪年？ 八 几年？ 八八年或者 八九年？那你那个肯定牙签串吧？ 不是， 肉 那个肉 大， 肉很任何肉很肉块很小， 还是车条穿的 啊？对对对 对，车条穿的。我一般到那儿来五块钱的， 我 一大把。 你那会儿敢来五块钱的？ 开玩笑，有钱。 是真有钱啊！ 攒了半天了还不吃一串，就是当时觉得吃串，你想五块钱能买那么多，五十串可不少。 那会儿我记得那会儿你要说那个年代给压岁钱也就给十块二十块的， 反正你记得小时候那个吃烤串从来没有吃尽兴过。 啊， 就是点到而止的那种感觉。 我们童年还是不太一样。 你这人家就富大富之家的，你比不了。 认识小胖不就行了吗？ 就是 是啊，命运捉弄人呢。 那会儿你是不是就是学校里大款？ 你看给自己陷进去了吗？ 反正是， 然后还免费的喝大瓶的健力宝。 就是关于钱那个时候不是关于吃的那时候家里边没有。很就是说，哎呦，你少吃点都多费钱，倒没有这么管过。就比如说那个时候，因为工作忙嘛，就说来、 啊、 给你钱，自己吃去吧，吃什么你随意啊。 不，给钱多少？我就记得孙涛上次说嘛，是吧？吃了他爸半个月的工资的那个肯德基， 啊、 然后 吃了五个汉堡 啊，对，然后他明显他爸脸色不对了，然后他还要吃。 一般我不跟爸爸出来吃，我说爸就你就在家打牌吧，给点 钱 就行 了。 你不是老陪着妈妈去菜市场买菜吗？然后那找的零自己都眯了，然后就可以吃烤串了。 我不在乎那些零的。得嘞啊，炫富到此结束。咱们关于五号线呢，咱也捋的差不多了。 还有再往北，然后再到天通苑，天通苑左那站出个左手是哪个口？ 西边。 西边对，然后有一个吃那个辣爆小公鸡，就炒的那个脆脆的 那 个，就特别香， 那个、 叫馋街，那个店叫馋街。 对， 然后我觉得他们家的冬瓜汆丸子特别像家里做的那感觉。 哦， 他也是在一个美食广场里头，他们家人气最旺， 一定得放点胡椒粉。 哎呀，胡椒粉随便放， 一定得跟错错出去吃个饭去。错错就那个辣炒小公鸡儿。他们家那个丸子，冬瓜丸子汤特好喝，漂亮啊！每次都有惊喜，这个咱肯定会有遗漏的，对吧？咱这么长一条线，肯定有没说到的地儿。如果您觉得有好吃的地儿，也可以给我们推荐一下。我们回来呢，也会整理一篇五号线的一个文章， 是的， 尽量的能够稍微的全乎一点。然后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推送就好了。非常谢谢两位的这个推荐啊和分享。要预告一下，下周一咱们要说一说， 是不是 跟《延禧攻略》有啥 就 关的？ 宫廷有关的 啊， 魏贵人。 哎呦我的天！ 下周就是令妃了， 就是这周就是 就已经成令妃了。 这周不是已经令嫔了？ 《还珠格格》刚播完，现在第三部正在播呢。 啊，是那前传嘛？ 啊，前传。好的。啊，今天的节目咱们就聊到这儿了。我是夏明， 我是王维。 接下来是打开文化之门，咱们明天再见喽。 本栏目由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岁往月来，都说最好的孝顺是陪伴。